你这就敢挪走，这是你的手在颤抖，这是你的泪在流，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。愁他围绕着我，